除了哈通过这两个可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都能看得见。 对对对，到处都可以看到哈。怎么看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唱吧啊，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我们欢迎新朋友，谢谢老朋友， 对 朋友。有多了路好走，对不对？ 马上就要尬唱起来了吗？ 每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 对， 认识很多的朋友去帮助你，特别是歌手这个行业， 没错， 因为歌手需要认识很多的，比如说音乐人、制作人， 需要被人赏识啊， 对，需要伯乐， 对， 但至少你是一匹千里马，对不对？有伯乐之后呢，还有很好的契机，适合你的作品，非常好的策划，优秀的平台，多来我们节目就好。 哎妈，对对对，我觉得这些，刚才我还想说，这个要求也太多了，这难度也太大了，后来发现只要来我们节目就可以了， 800万人在看。 对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非常好听的一些新进的 原创歌 曲。对，说到原创，作为90后的典型代表 周杰伦， 你对原创这个词怎么理解？特别是音乐的部分。 原创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哈，就是那种灵感的闪现、是最难最难的。我觉得一旦有了这个的话，其他就会像行云流水一般，然后就会出来了。 就是那个火花， 对， 就是、所谓的动机， 对， 是不是有 那个 动机？对，有些人只是在想，没有去做；有些人呢想了，做好了，没有成功；有的人想了就放弃了；有的人想了做了没有成功，继续坚持；有的人想了做了。没有放弃， 还能说得下去吗？ 对，反正就是这个轮回了哈。 对， 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手都是非常棒的歌手，因为他至少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作品。 没错，而且呢，应该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是是是， 我之前呢，看我一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原创歌手啊，确实原创歌手也来过我们节目，叫赵硕。当天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哎呀，我早晨在卫生间的时候想起了一段旋律，特别好，现在忙完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啊，觉得自己特别抓狂。” 有些， 所以这个灵感嘛， 现在啊，就是手机啊那么方便， 对， 录音机那么方便哈， 刷牙的时候把它哼出来， 对，确实是需要随时记录，随时去创作哈， 没错。 希望所有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们，通过现在便利的科技，让我们的音乐更加的平和，更加的走心就对了。 哎，要把它们都多多保存下来哦。 是的，这个来到我们第一个环节，名字叫做 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嗯， 第一个最先送达的这个歌手叫做 李先达， 先 所以他先唱是吗？ 对对对， 在我们这个先声夺人环节啊，首先给大家送上的是啊，词曲作者都是李先达的，这首歌叫做《繁华之处》。 告诉各位，李先达是俺老乡，潍坊的， 是你老乡啊， 潍坊人， 黑难得嘛， 黑难得，我内心黑， 也是潍坊的， 对。就是我觉得城市有城市的光，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色彩，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写出如此走心的作品，首先要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是不是？希望他不被繁华所迷惑。 好，那不如我们下面先来听一下这首《繁华之处》怎么样。 好的， 即使开始，我就想将自己撕裂，分散于你的森林，并在瘦弱光中窥视你，与我泛滥的手砸进那野丛的香气不已，在你矜持的语言现身喘息，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 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往日的情节动人，我又想把自己归还，深埋进你的臂弯，并在未完之中落进你，以我残存的火燃起，世间万般引人委屈，在你星月的背脊撑伞避雨，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而我只想抱你，抱紧。 曼玲怎么样？觉得我们的立先达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错啊， 是不是？ 尤其就是中间副歌部分的那个旋律，我觉得我很喜欢啊。 对，其实我觉得用心唱歌的，不管它复杂简单，然后你想要得到一种什么，用心去唱的歌曲都觉得非常打动人啊。 对，而且我觉得他唱的时候他很真诚。 对， 他唱的时候让人感觉哇，没有那么多戏了。 对对对， 就是各种作的声音就很少，让我就觉得很喜欢。 对，说说这个歌曲的创作背景。 这个创作背景呢，其实说立先达他怎么开始接触音乐的呢，是因为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啊 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就 11岁左右， 对，走进了这个林俊杰的音乐世界。然后从此，对，然后他说一年又一年，从磁带到 MP3 再到现在的手机播放器啊，从稚嫩到了脸上长满胡茬，从当初的狂热到现在的平和，他说时间带走了太多，也改变了太多哈。 对， 当然最好的收获呢还是给我们献上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很不错。 对，其实这个繁华之处啊，还有很多的原创作品是被网易云音乐的石头计划选为第六批作品之一，收录在了一批叫做 夏 格归期当中，集合了很多年轻优秀的新晋的音乐人，比如说像那个张怡美、立先达、Fine 乐团、 戴鑫， 对， 他们都是还比较受欢迎的一批新的歌手。 大小小瞧了啊，希望大家呢，其实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作为一个开场白之后，网吧有很多厉害的朋友，都是原创的歌曲，而且录制加原创又多了一层信息在里面。 没错，大家喜欢他们呢，可以多听听他们，当然也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啊，毕竟没有我们节目，你怎么能知道他们呢？ 是的， 对不对？ 来的魔音手。 对。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应该是有三到四首的 MTV， 一二三号不分排名。 对，他们都是非常棒的这个原创歌曲啊。今天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听这个原创歌曲的，可能之前你都完全没有听过。 我是第一次听。举手举手举手。 我也举手。 所以说这期节目是崭新的，所有的音乐音符旋律都是崭新的，对我来说。也许大家说我们都听过，那再听一遍无妨。 把这些新鲜的好玩的都带给大家哈。同时我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平台上哈。 谢谢大家。 对，今天还没说呢你就谢谢大家了、 啊、 你已经猜到了。 对，我看到很多吗？ 对，有很多小礼物哈。星星 boy 啊，景姐向西啊，化妆师惠儿啊，他们还有杰哥都送上了他们的小礼物啊。 张杰杰哥吗？ 不知道啊。 谢杰哥啊。 是杰伦哥吗？ 是杰伦哥，谢谢杰伦哥啊。 谢谢你们。 是。第一首歌曲叫做前看。 我不知道大概的什么意思哈。其实我特别就是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些歌曲，所以我就不看这个 MV，我就想一下这个前看到底是什么风格。而且每个歌手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叫做高颜值 and 原创。 哦，我来猜一下吧，我觉得这个 MV 是不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个公路片的那种感觉，走在公路上，然后裙子裙摆飞扬， 你说的是女生唱的。 我觉得是， 就是， 你觉得是男生啊？ 一直自他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叫做 Fine Pink，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那不如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对对，看听听他唱的怎么样，大家可以评分啊，评分啊，喜欢的为他转身就好了。女生， 果然是女生， 女生，女生，女生。 都停息，人活就是来回在因果报应，最初最后一趟是生命的序，却是正是拥挤会失了珍惜，就让反复集体自然心机，不论枝芽会长成什么形，年轮起点的金色火焰，平行荆棘学会沉人多面，走出半生归来人，是少年不隐藏不安，保持着不敢莫回首，不看向前看灿烂， 自于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女歌手。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唱吧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有的朋友是这样二度合作，比如说他先把一个歌曲录完， 邀请合唱吗？ 对，不是，然后呢再把自己对口型的视频再对一遍，而人家这个是 live 的。 对，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难度很大， 真实的吧？ 对对对，而且还要你要拍这 MV 嘛，就注意自己的形象啊，这个好不好看啊？这个表情是不是唱太陶醉了？就脸就不好看了。 左手弹吉他的女生， 哇！我当时真觉得她很厉害， 对，而且就是很有也可以在接受当中的，比如说走音呢、等等一些，虽然和弦很简单，一共有五个和弦，但是我觉得这个歌曲还是比较像一个歌手的音色，对不对？ 对，一开始刚刚放的时候，周深就说：“哇，这个声音很像蔡健雅， 是不是有点像？长得有点像。” 和 性啊、嗯、 对对对，头发也像， 对 对，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模式歌手， 对、 模仿歌手 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刚刚说给人家打分，我觉得第一个打分就不太公平，因为听完第二首再打第一个就对了。 我刚才看到周准有认真的拿出笔在这个纸上面打分哦， 就觉得他真的 很想笑。 对，其实挺好的，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唱就对了、 嗯、 对吧， 没错。而且我发现他这个做的这个歌曲呢、嗯、他声音跨度很大， 好低， 有的时候特别低，有的时候很高， 对，又像白音 一样。然后在一次的这个创作中就把它唱好，我觉得就更难了。 点赞鼓掌， 对，给他点赞、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 嗯、 这个第二首歌马上就要来了，第一首歌在你心中什么样一个分数自己打分啊。 好，先记好哦， 第二首歌厉害了、 哦、 double 胖 叫胖胖胖的天造地设、哦、 原创歌曲， 对，又是一个原创歌曲。 介绍厉害，介绍他一下 啊，他应该是一个在唱吧上是最早是一个非常的实力非凡的翻唱歌手、啊、 实力非凡哦， 对，而且他的作品呢是多次都登上了热门啊、 嗯、 而且之前呢他在微博上是有上百万粉丝的很厉害的一个音乐红人啊，但是他最近呢开始搞原创了，要搞点大事情出来啊， 我要做自己， 对，所以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这个原创歌曲怎么样， 天造地设。 嗯， 唱的还是很深情的嘛。 对，胖胖胖，很有经验的一个歌手，对。 对所以人家这个多次上热门， 对对对， 也是应该的， 应该的， 因为他明显看起来就是很专业的那种， 对，而且也有专人给他作曲编曲，然后是非常流行的 R&B 的风格哈，而且就是你看到他那个背景墙了吗？有周杰伦， 有 樱木花道， 有美国队长， 超人，有对对各种的漫威啊，他的很丰富，很 有 意思， 有没 有 感觉很像一个大男孩的感觉？ 对，而且你要闭上眼睛听胖胖胖唱歌，他不胖，他的声音不胖， 对，反而感觉是像一个很苗条的， 对对， 身形很瘦削的那种， 反差很好听。我觉得这个胖胖胖如果跟第一位歌手叫做 Five Pen 来比的话，是比较成熟。 打几分呢？ 对吧？大家自己去选择，我打一个分数哈。啊，好， 默默的打分了， 已经默默的打分了啊。这个歌曲叫做《天造地设》，其实写的是情感的一个关系。的处理哈，我觉得还是希望美好的爱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对， 也是希望所有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优秀人中秤卷书， 中秤卷书， 对了啊，第三首唱吧红人，今天非常可贵的是他们都不是翻唱歌曲，是自己创作的歌曲， 都是原创，而且这个的风格呢有一个四个字哈，精心制作， 精心制作， 对， 接下来是一个女生，对不对？她是一个唱吧的女音乐人。 对， 她是怎么说的？ 哎，她说：“如果可以，我并不希望你是野花，因为像极了普通的你、我、他。哎”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个努力绽放的这个小野花们， 励志了、 啊。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漫山遍野的开放哈。革命尚未成功啊，麻雀仍需努力，我们要加油啊、哦！ 我们麻雀虽小啊，这个什么力量都有啊。 对， 这个到底这个歌手叫做金青奈。真称啊， 对对对， 是吧？ 他呢，我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哈、啊，就是他觉得很多很多的原创的这些歌手， okay. 虽然现在没有特别火， uh-huh. 但是他们都属于野花，有自己 的 美， 是 的 是的 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在期待绽放啊。 这个， 我们下面来听一下他们这个野花 到底是什么风格啊？ 能不能绽放呢？ 听听看，哎呦，这个厉害了。 离开了他。 猜测的。是我喜欢的野花，是温柔的。如果有一天我枯萎在这土地上，请你把我藏回树荫我的家。这世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他。 这首歌曲呢，曼宁的感觉怎么样？听上去之后， 我觉得听起来吧，可能没有那么欢快。我之前以为这个野花就是那个 有种力量在里面， 蹦蹦跳跳，然后在那个草原上，大概是这样， 布灵像马里奥一样， 大概是这种感觉。哎，没想到这个 MV 呢是黑白的， 对， 然后唱的歌呢，用现在的比较火的一个词叫丧丧的， 是是那种感觉出现的， 对对对，还挺让我惊讶的。 对，这个女生其实感觉是偏男性化的女生， 对， 对不对啊？ 比较帅气。 不管打扮啊、着装啊、眼神啊、整体脸部的提升啊，他没有特别激动的表情，因为这歌曲限制的这样，对不对？ 对， 他看到很多胡同的场景啊，是他生活的地方嘛，也许哈，也希望他这个歌呢，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可以有一天看到满山遍野的绽放的野花， 对， 不同的颜色，就像秋天的山野一样啊。 这首歌大家给他打几分呢？ 对对对， 快点来打分啊！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首歌好了好了。这样是三首歌曲之后，还有一首叫杜轩达。 对，杜轩达的原唱 MV 叫《雨》。 那我们来听听看，因为时间 的 关系，赶紧听听看《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听歌的人嘛，其实我觉得他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格，就是四首 MTV 是不同的音乐阶段，对吧？ 没错， 有的是在室内，有的是自己原创，有的是有自己的小庙的构思，这是拍摄 MTV 了， 对， 公司推大的， 越来越成熟了。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改变，但首先你是一匹千里马， 对，每天进步一点点哦。 没错啊，这首歌叫做杜轩达的《雨》原创的 MV 啊。之后呢，厉害了，也是这个应该是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的作品之一，叫做《迫降》。 对，《迫降》它是张一梅的一首歌。 先介绍介绍张一美，好不好？ 张一美应该是她是一个杭州小姑娘， 杭州的。 哎，这个杭州小姑娘呢，十七岁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 不错， 啊，然后开始自己创作，二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编曲。她呢自己说我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学音乐老师，但其实不是啊，她其实还是很有才华的啊。通过那个网易云音乐哈，她认识了一批这样非常优秀的原创的音乐人，并且呢，她现在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了哈，比如说这个破降呢，她就是。以这种啊纷杂而不凌乱的意象嘛，把听众带入了一个唯美而不断跳转的场景当中，我还挺期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旋律能够把我们带入这样的场景。 我们先听听看哈， 好， 我们会有一个结尾哈，先 听 听看这个叫做破降是什么感觉啊。而且它有很多离调的小和弦的勾勒，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歌曲，而它真的是弹过琴的。 对，而且它这个乐器部分的选择也非常的有讲究的。 是不是一开始那个 tempo 是不是 很 好的？是不是？谢谢这些优秀的年轻的音乐人，让我们的乐坛不再那么的清静啊！都需要这样的人，大家多多支持这样的原创音乐。现在那么发展，科技以人为本，我觉得科技发展很快了，更需要大家去支持这些原创的音乐。 没错，那么之后呢，如果大家啊还有更多比如说好听的旋律啊什么，一定要及时的记下来，不要像我的朋友那样哈，就是上午想那儿，下午想起来要写下来就忘记了。对对对，这样的话很可惜，也许它会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呢。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如果你有喜欢的有一些灵感要马上写出来，然后你要想要表达的情绪，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啊。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节目叫做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今天哈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 是的， 哎，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有全新的嘉宾或者是全新的歌曲来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啦，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曼宁。 我是周准，再见曼宁， 拜拜周准。 什么样？